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小青花心下好奇，蹑手蹑脚去到门边，踮起脚尖越过门槛往里张望，就见一个一身白色中衣的男子正侧向而立，身姿英挺，长眉星目，薄唇微抿，面上怒色不断蕴集，显示气得不轻。 这位想必就是西花流的新门主温谷尾鱼了，竟然生得这么好看。我的主子也生得极好看的，神仙当然会生得好看。 其实温谷尾鱼样貌虽说出众，但尘世之中并未没有能出其右的人物，远的不说，竟搁着开封府的斩护卫。小青花看人看事，总脱不掉神仙崇拜的情节，哪怕仙凡旗鼓相当，在他心中总是神仙更胜一筹，相貌再丑的神仙在他看来都是飘逸出尘，个性独特，不走寻常路的。深更半夜在西花流对着温谷尾鱼冒星星眼，实属寻常。好容易淡定下来，目光蓦地溜到温谷尾鱼身遭悬空的三幅仙山图，心中猛地一跳，三幅图果然都在这里，神仙一出手端的不凡，早知如此他还去找展昭帮忙作甚呢，早些来找温谷门主，没准儿这会儿都到瀛州了。因想着怎生上去跟温谷尾鱼打个招呼，又想着来得仓促，连份见面礼也没备上，显得礼数不周，再一想翻墙进来连个拜帖都没递，实在是不符流程，思来想去进退维谷，左右为难，又在那儿哼哼哈哈钻起牛角尖了。且不说小青花在这头愁肠百转纠结的不行，室内的温谷尾鱼却是越来越耐不住了，眼梢近处掩不住的躁狂之色，两手死死攥住，骨节处咯咯作响，泛出清白的颜色来。忽的海浪升起，极为突兀，小青花鼻端蓦地闻到海风腥咸气息，只觉怪异之至，方一抬头就听温谷尾鱼喉间低吼一声，右手虚抓向着瀛州图猛探过去。说来也怪，甫一挨图手臂旋即没入，竟像是图面凹了进去。小青花揉揉眼睛未及反应过来，温谷尾鱼生生自图内抓出一个人来，五指紧扼那人脖颈，狠狠灌于地上。小青花但觉地面微微一震，惊得险些跳起来，心想 啊，这样子灌浆下去岂不是要死人呢？生得好看。 孽障，谁允许你去的瀛州？ 那人闷哼一声，这一摔极其之狠，须臾间竟是动弹不得，额顷缓缓偏过头来，面色极是痛楚，眼底却现出讥诮神色来。这一偏正将脸庞对着小青花，小青花看得分明，差点惊呼出声，幸好手快捂住了嘴巴，心中直如擂鼓般震个不停。 那不正是猫妖吗？ 正惶惶无措间，屋内的温谷尾鱼反停住了，缓缓凑近离机嗅了嗅，死死盯住他道： 你身上的血是谁的？ 离机面上神色怪异莫测，忽地呲起尖利獠牙，冷笑道： 我的齿缝之间都是血肉，你要不要辨辨这是谁的？ 你去了金銮观。 离机听出温谷尾鱼声音微颤，抬头看时，镜子他眼中捕捉到稍纵即逝的惊怖之色，顿觉十分快意，恶毒的道： 你要问什么倒是问呀，怎么不敢问了？ 温谷尾鱼双手紧攥， 一言不发。 你不敢问，我就帮你说吧。 离姬一笑，挣扎着站起身来。 你想问我去了金銮观有没有遇到端木翠，想问我端木翠是不是死了，因为他若活着绝不会放我逃脱，是吧？ 我不需要问，你根本不是端木翠的对手。 离姬嫣然一笑，好整以暇的以袖覆手，便往温姑尾鱼的额头拭去，柔声道： 还说不急，出了这么些汗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确不是他对手。瀛州的神仙迂腐是迂腐，法力自是极好的，可惜都太大意了些，否则也不会让我偷袭得手。 话未说完，温姑尾鱼的手如铁箍般攥住离姬的右腕。方才温姑尾鱼现出怒色时，离姬并不觉得可怕，可此时此刻心头反而有些忐忑，强笑道： 怎么你 语到中途就听到手骨咔嚓碎裂之声。离姬一愣，旋即醒悟，那是自己的手腕。方一醒得，只觉剧痛丝丝穿心，冷汗涔涔，几欲站不住，一时间怒从心头起，怒骂道： 魂骨为鱼死了一个端木翠而已，又不是死了你全家。 下半句话生生扼在喉中，因为温姑尾鱼那只刚刚扼断他右腕的手已搭上了他的喉咙。温姑尾鱼的手并不冷，甚至微温，但离姬却打了一个寒噤，凉意自喉间蜿蜒而下，似乎四肢百骸都赤满了寒意。这还不是最冷的，更冷的是温姑尾鱼的眼神，眸间流转的都凝作冰凌。 杀了你也换不回端木翠。 温姑尾鱼的眼神有些飘忽，目光似乎穿透离姬的身体，停留在远的没有边际的地方。 但是会让我好过些。 喉间的禁锢越来越紧，离姬挣扎着去抓温姑尾鱼的手臂，意识越来越飘忽，渐渐的眼珠外凸，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来。恍惚中自己好像又低低的蜷缩回那个小小的酒瓮之中，手脚俱已不在，浸泡身体的酒水中混着断肢处涌出的血液，面前雍容华贵头戴凤冠的女人睥睨着看他，嘴角挑起胜利的微笑，优雅的伸指点向他： 自以后萧氏就改姓为萧吧。 这一世就这样完了吗？还是命不该绝？因为恰在此时有一个人猛冲进来： 温姑公子，这是做什么？我已经将温先生带回来了，他就在门外。 温先生。 温姑尾鱼慢慢清醒过来，纷乱的思绪一波波重新归位，他开始想起自己一直要做的事情，想起自己长久以来的谋划。他松开离姬，没有再去看他，甚至没有心思去理会立于门口东张西望不明所以的温先生。 带温先生下去休息，有什么事明日再议。 出门时忽觉眼前一黑，身子晃了一晃，伸手扶住门楣，脚下不知踢到什么，咕噜噜滚出去好远。小青花原本一直趴在门槛上听墙角，越听越是不对，待听离姬说死了一个端木翠而已，只觉脑子嗡的一声，直如一个响雷正劈在头上，又如万丈高楼失脚，扬子将心断缆，耳边嘈嘈切切，无杂一片，后面发生了些什么也记不真切了。恍恍惚惚间忽然来过两个人，其中一人惊呼一声冲进屋去，不知和里头的人说了些什么， 失魂落魄之下，也忘记自己是偷入细花流，摇摇摆摆便往外走。方才走了几步，不知被谁踢了一脚，咕噜噜滚下了台阶去。最后一下结结实实撞到地上，却也不觉得疼，只觉得地上冰凉冰凉的，寒气一阵阵的往身上进。静静躺了片刻，忽地醒悟过来。 我的主子已不在了。 这个念头不生还好，一旦生出来，眼泪再止不住，心中悲苦交加，哆嗦得如同秋风中瑟瑟发抖的叶子，只把脸深深埋进土中，呜咽着哭得喘不过气来。小青花平日哭时只是雷声大雨点小，恨不得吼到四邻八舍都听到，真到伤心处时反哭不出声音来，只觉得一口气在喉间上不上下不下，哪一次转不过来，兴许就哭死过去了。天蒙蒙亮时，公孙策打了个机灵醒过来，转头看时不见了枕边的小青花，心中怪道， 又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 四下又看了一回，寒气直透肌肤，反没了睡意，忙穿衣起来出门去寻。 细花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